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三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又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启。 我是圆圆。 好，这两天在韩国方面，岁月号船难的这个搜救工作仍然是在进行，但是和搜救工作同时刮起的一场韩国政坛的风暴，韩国的总理郑弘元已经是宣布辞职，同时韩国总统朴槿惠在4月29号也就是昨天的电视直播的韩国内阁会议上就宣读声明，是对全体国民表示道歉。那朴槿惠是说，政府不仅没有能够预防这起事件的发生，而且还在各方面的应对处置当中非常的不到位。那么岁月号最新的这个进展呢，再有476人的岁月号客轮呢，我们之前有说过这件事情哈，205人遇难，476人，小一半的人遇难，剩下的还是处于下落不明，但是恐怕生还的机会非常小。 据说那里面不是现在是确定有4个中国籍的游客吗？已经全部都是遇难、 这个当中中国籍的游客也是全部遇难，因此这件事情在韩国社会当中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震撼。你可以想象类似的事件如果发生在中国，之前出现的这个情况也是感觉到是对于社会的一记闷棍，就连之前非常火的几个韩星好像最近都是非常的小心跟谨慎。之前比如说金秀贤在这个中国做这个巡回这个见面会 车展 等等，非常的高调，而且因为确实他真的很红，但是好像最近说这个金秀贤这样出来接商业活动都会在韩国国内遇到一些批评的声音，意思就是说这个已经接近于韩国的国商了。 但那个金秀贤后来有补救嘛，他就说要捐1亿韩元给这个发生事故的这个学校，给这些同学们做心理辅导。 对，而且现在在韩国，你像政治人物这样的一个表态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全方位非常敏感的事情，你很容易做错事，也很容易说错话、特别 表错情，是不是？ 对，真的是很难这样做。比如说之前的这个韩国总理郑弘元，因为这个出现在事发现场的时候就直接遭到，第一次是遭到家属的泼水，第二次就好像还有遭到这个动手的这样的这个情况，还有其他的这个官员上来直接遭到一个耳光这样攻击的情况非常多，而且这个官员是毫无还手之力。 这个韩国人这个彪悍能打的，这个我之前曾经问过这个我们的编辑哈森，另外一个编辑哈森，他说这个在他们上中学的时候，这个学校里就有这个韩国同学，他说韩国人都非常厉害，能打架，所以没有人敢欺负他们。 哦，是吗？这个韩国人可能 动手能力强， 动手能力强，真是好。但在中国的这个很多的公众来关注的，除了这当中有中国籍的遇难者之外，就是一个韩国的文化里面的两个很有意思的地方。第一点，有人说在沉船当中大部分的乘客一直到最后都保持听从船长的指令，乖乖的待在船舱之内，而这个时候其实船长已经逃跑了。有人说这是韩国的这个服从文化让很多人丧失了一个最好的一个逃生的一个机会。这样的事情呢也不是第一次被大家拿出来谈，之前在韩亚航空也有中国籍的这个遇难者这个事件当中，韩亚航空的这个事件当中，有人也指出当时的这个就是阶级比较低的这位飞行员他没有及时纠正机长的错误。因为韩国人这个等级尊卑的这个文化当中，你这个 要向上 级很难，要向上级提意见非常非常的难，所以也导致了有的时候一些错误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纠正，造成了这个韩亚最后酿成了这么一场惨祸。之前韩国的这个航空史中几起空难也很多时候有类似的事件发生，不仅仅是造成这个事故，还有的呢比如说这个飞行员指出了机长的问题，事后证明呢是正确的，但是从那个录音中听到呢这个机长是会 批评这个飞行员、 好像这个长幼尊卑他们这个非常重，而且就是好像说话的时候，如果你对长辈或者比你所谓长辈都不是说什么叔叔什么大爷、都是哥哥级的、如果你没有说敬语的话，可能就会遭致一顿。 比如说类似于中文当中如果应该用您的场合、他们说 了 你、这很有可能带来的是 被扇耳光， 对，真的有可能是一个耳光打过来、但在韩国的这个事件中，有人说你像这些学生们啊，这个听从了他们的长辈的建议、结果呢没有能够逃出来、那是不是说韩国人的这种服从的文化反而在这种时候帮了倒忙？ 对，我觉得你不能够用一个事件里面发生的一些反应来对整个这个文化这个特性进行一个肯定或者一个否定。就像你刚才说韩亚航空、那还有中国游客、中国这个乘客当场就站起来然后拖着自己的行李往外跑，这也是，这是违反规定的， 这是不服从， 这是不服从规定的、对，那你能说这就是一条好，这是好事吗？他就给自己找了一个生路吗？也不能这样讲。而且我们翻过来说、这次是其实主要的责任真是在船长他这个处置严重的不当、那如果比如说我们今天倒过来说，就是说最后这个船如果呆呆乖乖乖呆在原地的都被救了，到处乱跑的都这个都不小心罹难了， 那你该说那些人不听 话了，那你就是说哎，你看还是服从文化好吧、你看专业这个精神到这个关键时刻还是能救你的命吧、你会这么说。 好，所以这个归根结底是责任还是在船长，要是船长不跑了的话、恐怕死伤至少不会那么惨重。 对， 对， 但是韩国人的这个文化里面，我相信韩国人自己也有在讲，就是说这个有一些这个学生哈，是不是在就紧急的时候缺少一些 自救的 能力、或者说也不是主观能动性吧、你就是已经在非常时期了、你其实人应该说是允许做出一些超长的非常的这个动作来。 我觉得可能是也一方面也是缺乏尝试，因为确实你说平时大家在陆地上生活的好好的，你偶尔到海上去走的话，你怎么会想到说当发生这个船发生倾斜的时候，我是应该往哪儿爬、我是应该怎么来拯救我自己，除了穿上一个救生衣以外，我要我也想不出来能干什么。 没错， 你就说现在我们说了很多次地震火灾的时候逃生的时候你应该干什么， 你要问他问我、我其实也不一定能够完全 准确的 答上来。对 对，好，所以这个是说实话，这个咱们现在在这儿讨论哈、有些这个议题你确实有一点不太着实际， 就是太遥远了，而且你说你真的要怪这个学生是服从、他们是服从有错吗？不服从有错吗？逃生有错吗？而这些我觉得都不能够拿出来说他们是责任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能够反思的一个东西反而就是就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倒是一个值得比较的一个地方。比如说这个韩国这个人上来对这个政客张口就骂，抬手就打，然后拿起手来就泼、然后他们也是比较逆来顺受，这个要是放在这个天朝是不可想象的。 哎，真是啊、我看了一下这个电视的画面、这个总理出场的时候身边也不是没有随从、他也有一定的这个我相信这当中也有一定的安保人员、毕竟是这个政府的高级领导人啊，你这个有些常规的、但是我这个前两天我看了一段另外一段视频，就是之前这个李克强总理在博鳌论坛当中不是有一段故事，说到这个海南的有一个小商店里面去掏了19块钱买了这个 椰子 片啊，买了一些这个手信什么的，然后呢那当然新闻联播是报了这件事情，只不过这段时间有人这个网上放出另外一段视频，也是 CCTV， 不过这个 CCTV 是这个中央的闭路电视啊， 内部的 这个应该是小店用来平时防小偷的。 CCTV 是这个监控录像， 对，监控录像，对，这个小店平时用来防小偷的这个摄像头，它这里面拍的这个角度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就看这个总理过来之前哈，先是哇这个黑压压的一片人啊，这个当中我估计这个统一都统一着装、都统一穿这个非常中国特色的这个短袖的白衬衫、短袖的白衬衫这件事情我只有在中国官员身上看到过哈、这个短袖白衬衫出现哦，这个里面嘿各种人，我估计这里面有这个办公室的人员、秘书啊、还有一些应该是安全保卫的这个人员、看这样子也看得出来， 看主要看头发，如果理着小平头的话一般都是安保人员。 哎，好，反正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看最后放在新闻联播上面好像是一个很 轻松的这个场面、嗯、其实现场当时的情况一点都不轻松、 嗯、 这个小店里面我觉得那一段是在那三分钟之内起码挤了50个人、 嗯、 挤了50个人，而且、这个、 镜头只扫到了5-6个人， 对，你的镜头拍下来 感觉很轻松，其实周边的人一直是属于一种紧张的一种 紧绷的状态， 紧绷的一种气氛、嗯、好，我就想象如果说这个咱们换到韩国这样的情况，如果韩国也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排场一个场面的话、嗯、他们要是有人敢这些出来什么一耳光泼水，你这手还没抬起来呢、嗯、你就已经被摁翻在地 了、嗯、 是不是，那我很多人就说你看这个韩国啊，包括有的时候日本啊，跟这个中国东亚儒家文化哈、啊、这种社会的气氛啊，有些东西还是蛮接近的、嗯、为什么你看韩国在这个道歉啊，或者说在这个承认责任乃至是下台、 嗯、 甚至有的时候还有自杀， 嗯， 这样的这个事情的态度上跟中国的特别是在官员的层面哈、嗯、有非常截然不同的一个反应，比如说人家的总理说辞职 就辞职， 而且当然朴槿惠也这个批准他的这个辞呈、 嗯、 但是中国呢咱们经常说的一件事儿就是哎，也有引咎辞职的、 嗯、 那第一这个引咎辞职是属于是比较痛苦的一个过程，就是有点这个不甘不是不情不愿，那当然没有人情愿做这件事情哈、嗯、但是至少你在对感觉公众来说更加不情愿、 嗯、 第二呢很多辞职的关于引咎辞职之后呢又悄悄的换了一个地方复出了、 嗯、 这样的事情哈、嗯、又是非常多的、 嗯、粉墨登场， 哎，是什么造成了这里面的这个不同、嗯、你说虽然韩国跟中国都是哎文化上相近、 嗯、 但是这里面什么地方造成了我们今天有的时候很多社会的常态就不一样了，我们稍后来说。欢迎回来，凤凰游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圆圆。 好，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韩国官员为海难道歉辞职，甚至还有哎自杀的 自杀、嗯、 这个自杀当然不是一位官员了，是这位组织了这一次旅行的就是船上很多遇难者来自韩国的一所高中， 嗯， 他们组织了一个应该是春游吧，我想、嗯、从济州岛从这个仁川往济州岛方向的这么一个旅行，结果呢在事故发生了才没过几天，这位组织策划了这一次旅程，当然他自己本身也是当时在海难这个现场，只不过他是获救了， 嗯 啊，这位50多岁的校监， 他有这种心理学上叫遇难者的一种自我，就是遇难以后的获救幸存者的一种自我愧责， 嗯，他觉得 有对 为什么是我 对为什么自己是幸存而不是别人幸存、嗯、这是一种心理学上是一种这种心情义结来的， 是啊，这更多的恐怕也对于学生的这种愧疚，这位姓郑的这个校监、 嗯、 啊，在之后就被发现是自缢身亡。 嗯， 那他在遗书当中也是写，他说没有办法再面对，他这个责任完全在自己，因为是他组织策划了这样一起这个 他发起的这件事， 发起了、 嗯， 就马上让我想到在前一段时间海南其实有一个类似的事件，在小学生这个春游啊，春游这个大巴结果翻覆了，其中有一这个应该是8位 对当场就 这个死亡了这个学生，然后之后呢这个学校的负责人就被警方给 控制了， 那负责人还有一段电视的采访，负责人觉得非常的委屈， 关我啥事儿啊， 他说我们这是民办的学校，老板让我干嘛我就干嘛，我说是校长，但我实际上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我是替老板打工的， 对对， 我只是负责经营这个学校。 嗯， 那为什么就是说凭什么我来承担这个责任？哈，这也是引发了一定的讨论。 那要你这样说，按他这个逻辑的话，那韩国总理更没有必要辞职。 哎，是啊， 第一他不是开船的，第二他也不是组织学生上船的。 对，嗯，如果我们以这个一般的这个观点来说，直接责任人船长当然是直接责任人。 嗯， 你说或者海事管理部门也是直接责任人， 嗯， 但是校长 为什么要承担责任？ 对， 包括总理乃至韩国总统为什么要出来承担责任？这里面有一个，他有一个就是你的伦理观恐怕是取决于是怎么样。但这个先不说哈，我先说这个海南，咱们之前海南这个春游翻车事件之后，一个直接的效应就是中国大部分的至少海南大部分的学校不敢再春游。 嗯， 这个首先在我看来是一件不对的事情。 这跟这个韩亚这个空难一发生以后，很多人就不再搞这个暑期的，就带小孩出国这个游学的。 对，甚至你不坐飞机，我觉得这个恐怕 因噎废食是一种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案。 而且说实话，中国的学校现在非常缺乏户外的活动，所以你因为这样 外面PM2.5太浓了， 真是啊，这个因为这么一起车祸而限制了学生的春游，这本身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另外一点就是这个校长他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很多人觉得校长他在这个比如说你找这个司机找这个旅行社的这个过程中你应该履行到一点，比如说看这个是不是靠谱啊，或者说看这个行程的安排，它的安全系数是不是够高啊， 是不是合法的这个一个经营的这个对方是不是有一个资格资。 但是这说实话是一个很宽的要求，比如说这次韩国沉出来的岁月号它也是合法的，这条船我这个在它沉没之前完全都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你发现没有，其实很多巨大的这种灾难，你如果细推究发现就好像没有一个人是负完整责任的。 对啊， 每个人都是鸡零狗碎的在里面扮演一个小小的角色，然后所有的小小角色每个人疏漏一点点疏漏一点点，然后累积起来就变成一个巨大的灾难。但是当你在面对这个巨大灾难的时候，你要追溯责任的时候，每个人又站出来说我其实是小小的。我你像那个这个韩难，这个海难，这个三妇是个女的，还说连男人都处理不到情况，你这让我一个女人怎么办呢？就是每个人都有好像有很多的理由来为自己来开脱。 是 但另外一方面就有很多人就是可能跟他八竿子打不着，但是他已经负罪的这个要愧疚的要自杀了。 对， 我还记得这个自杀这个文化的确是在韩国和日本是比较多的。那前几年就是禽流感特别流行的时候，我还就看到一则新闻，就是日本的有一个这个县，整个那个县的鸡都被就扑杀了，因为都得了禽流感。 对， 然后最后大家就追本溯源的是从一个小的家庭农场的这个鸡那里开始爆发这个疫情的。后来这个农场的这个是夫妻两个人来经营的，这两个人就留下遗书就上吊畏罪自杀了。这还没 死人，这也不是畏罪自杀，这个 就是也不是畏罪，就是一个负疚。他就 负疚自杀， 愧疚，说因为我的原因全县的人就不被我们这个鸡传染了，他们就很愧疚，然后就自杀。还没死人呢，只是死了几千只鸡而已。 哎，这个真是你有的时候放在今天的中国这件事情没有办法理解。 中国好像没有，中国只有抑郁症自杀的，没有这个因为犯了什么错然后自己自罪为这个自杀没有的。 哎，所以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说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要自杀呢？ 我觉得这个看最终是你看你对谁负责，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的感觉很多中国这个官员就是引咎辞职，他不是对这个事件本身负责，他是一种不好彩，这个事情轮到我头上了。其实这件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对，为什么这次就把我接出来呢？那还有一种我觉得这个心态是什么呢，就是我这次这个引咎辞职是为大哥扛事儿，将来有一天大哥会报答我。 哎，这个就像很多黑帮电影当中的这个小弟继续 顶包，顶罪，对， 顶包。好，然后我的家人被照顾， 我家人被照顾，然后我坐监狱坐十年出来以后，我就 又是一条好汉， 铜锣湾扛把子。 这个当然是一种揣测哈，不一定每个人心里都是这么想。但是我就想到一个，你说对谁负责哈，这个说的多一点。你这里面有一个宗教的一个情怀，里面就是耻文化。韩国跟日本讲究这个知耻，其实中国你说知耻礼义廉耻，这个应该是 中国这是中国传出去， 这个是中国传出去的到韩国日本，现在变成人家的一个， 这叫礼失求诸也 专利了。你说耻在中国反而没有人讲究耻这件事情，但中国人也讲究一个类似的观念，中国人讲这个面子，对不对？面子跟耻它里面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面子说别人看不见的话就不算，对不对？耻的话别人看不见我也是耻的，就是它有一个最终 内在的， 你可以理解它是内在的一种良知的一种自省，也许可以理解为我最终对一个更高的，比如说对天，对上帝， 对 神， 就是你有一个终极的负责这个对象，然后在这个对象面前你觉得你是无法逃脱的。 对， 但如果你觉得你没有这个终极的负责对象，你觉得我能脱能逃就逃了，我说几句漂亮话或者我服个软我就过去了。 你看这个咱们中国矿难 多发的时候， 嗯， 很多矿难在没有发生的时候， 嗯， 官员把它抹掉了，官员一点事情都 没有，嗯， 所以你这个东西就是没有人看见，它就不是一个事情， 对， 啊，这个是一个根本的一个差别，但是还是有一个，就是说这件耻，这个耻文化在中国应该也是有的， 嗯， 你比如说这个，我小的时候读的这个春秋战国的这个故事， 嗯， 啊，一个老剑客说帮你保守一个秘密， 嗯， 如果你最后这个为了正。这个证明自己的诚信，当这个公子离开的时候，他就迎风自刎。 嗯， 好，这种就是你不能说他是耻吧，但是这个就是有情有义啊， 嗯， 讲究这个义。 嗯， 这个文化在中国也是有的，为什么到了今天就没有了？ 嗯，你要让我说，我觉得这跟那个之前吃过几年共产主义大锅饭有关。为什么呢？我发现这个共产主义大锅饭把这个人教成什么呢？就是当你面对利益的时候， 嗯， 每个人都会强调我是主人翁， 嗯， 这个利益我有一份， 嗯。 然后当你面对责任，当你面对承担工作这个任务困难的时候，每个人就说你是责任，你也是主人翁啊，这事儿也有你一份啊，为什么先找我呢？ 嗯， 对。这就是如果每个人都这样的话，就变成什么呢？就是有好处的话，大家去抢， 嗯； 有问题、有责任的时候，大家就推来推去的， 嗯， 最后结果就这样了。 这种是一种在这个计划经济乃至于这种狂热的集体主义的，也不是不能完全说是集体主义，我很难形容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精神状态。 我觉得就是他把人的一种自私的这种东西 放大了， 淋漓放大到最大的一个程度。 嗯， 就是在你当这个当你你隐藏个人隐藏在一个集体里面的时候， 嗯， 他就是他其实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把自己的这个责任最小化的， 嗯， 因为一切都是在一个集体的掩盖之下， 嗯， 你个人其实是可以把这个责任推卸到最少的。 哎，真是哈，嗯，这个如果真的要这么去追究的话，你说为什么这些传统的就是说这些价值在日韩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找到， 嗯， 但是哎在中国大陆哈已经找不到了。你看之前哎这个不断的运动式的这个冲击把中国的这个社会的很多传统价值都给冲击掉了， 嗯， 这个说实话就是说的深了。你说到今天很多什么社会问题，恐怕或多或少在这里边都有一些 体现 这样的影子，但是我们说一些技术的问题。 嗯， 现代政府， 嗯， 我们现代政府这个不管是韩国、日本还是在今天中国大陆，都讲究自己要做一个现代政府、现代治理。 嗯， 现代治理当中有一个基本的政治原伦理，就是说你的这个责任官员，你的这个官员承担多少？你这个问责制， 嗯，法律来 对你这个问责，嗯，我想这个不，我们就不讲这个价值了哈。 嗯， 这个问责是一个。是一个硬的一个东西，中国大陆也讲一个问责， 嗯， 而我们经常说某某某之前讲计划生育， 嗯， 讲计划生育一票否决， 嗯， 啊，你要这个地方出了计划生育的话，你的一把手就下台， 嗯， 这是一个问责制，其实， 嗯， 是不是？ 嗯， 你说很多地方计划生育，你理解到今天这个当地的一个村里面一户人家多生了一个孩子， 嗯， 这件事儿理论上跟这个村长也没有直接， 也不是村长生的， 也不是村长的孩子，对不对？ 嗯， 那村长就得下台。 嗯， 你说在这种时候，他如果能够建立这种 严格的 制度， 嗯， 我就是来追究你这个问题的话， 嗯， 你这是实行下去的。我之前有知道有不少的这个官员就是因为这样的问题能够下台的， 嗯嗯， 所以不是说中国在中国没有办法营救辞职。 但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实在是太大了， 嗯， 太大了以后，当你任何一个规章制度你在制定的时候，你觉得想的是 OK 的，但是一旦推行开来，就会有千奇百怪的这个反馈给你反馈上来， 嗯，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也是看一个印度女记者写的她在中国的一种经历嘛，然后她就反省，她说中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的社会， 嗯， 然后在她遇到的中国人里面呢，每一个人都拥有异乎寻常的这个市侩和聪明，小聪明，然后他可以钻空子找退路行贿赂，然后避开僵硬的规章制度， 嗯， 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上有对策，我这个 上 有政 策， 我这个下有对策， 嗯， 不管你定出什么，你天花龙凤说出什么破大天一个政策， 嗯， 到我这里我都能够给你悄悄的把它给弯曲到让我能够受益的这种情况 啊。这个在上面政策非常僵硬的时候， 嗯， 恐怕有的时候是有一些好处， 这 底下比较灵活 啊。对，嗯，这时候就回到你看，像连你都有这种想法， 嗯， 就是说你会首先 你会判断，我从结果来说， 你会先判断，你会说这个政策太僵硬了， 嗯， 它肯定会造成一些不方便，然后我们下面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这个便宜行事嘛， 嗯， 我们就可以想办法它弯一弯，去一去，然后让我们能过去就可以了。 嗯， 但如果你这种，你想想，如果你这种思想如果放大， 放大每一个人从这个省到市到县什么什么一直到村里都这样的话，那一条规则出来以后到最后根本是你想可想而知寸步难行，根本就实行不了的。 嗯嗯 嗯，好，是这个是今天的这个一种理论哈，这个觉得中国你看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政令不出中南海这样的这个情况，哎，到底下的话经常是歪曲走样，每个人都不是没有一个绝对认同的价值和标准哈，都从这个实力如果说从最后的结果来看的话，那就造成恐怕你这里面要讲究一些绝对的价值，你像这个尺哈，这恐怕就没有一个绝对的尺，你说谁是尺啊，这个很难说。但是这两天有很多人去翻历史啊，翻这个史书，说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那么多的这个历朝历代一直都是有饮鸩辞职的这个文化，饮鸩辞职它不是一个西方的东西，即使我们讲就在政府当中在政治当中饮鸩辞职也曾经在中国这个有很长时间有很多例子可循啊，之前的饮鸩辞职，中国历史上的饮鸩辞职跟今天的饮鸩辞职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以前的人选择这么做，现在的人又不选择这么做，我们待会儿来说。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圆圆。 好，我们再看到中国历史上什么样的情况需要饮鸩辞职？我们先来看是出过什么样的灾祸？好，这个，而且你现在如果看这个历史的话，你会觉得有一点奇怪。 我觉得饮鸩辞职的话， 比如说这 不是什么发洪水啊、大涝灾呀、啊，或者你这个农民起义的时候请辞，都是一些很奇怪的一些，就是好像是人力不可控的情况下的时候， 对， 他会认为这是上天给你的一个这个一个预示，然后预示你这个用人不当啊，或者什么，然后这时候这个宰相一般是宰相才会去辞职。 哎，这真是哈，我查了一下，看中国古代的这种饮鸩辞职的案例也好，大部分的这个好像感觉是天灾，比如说出现了日食，好，出现了日食，在汉朝的时候出现了日食，那这个官员就说这个是天有异象，证明我这个人寡德啊，我这个德行恐怕有问题，因此我要辞职。 德行不好 啊，这个皇帝这个时候说了，他说不啊，这个皇帝责怪自己说这个你不用辞职啊，这个说明我这个皇帝当得不好，所以说这个咱们就算了啊，对，那。当然了，最后日食虽然说日食了，但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关键是这个有一种这个天人感应的这么一个文化哈，比如说在1056年。1056年，这个什么是？ 说的什么？ 宋朝，宋朝 变成历史课了 啊！历史课，我们来看一下，京师就是当时的这个首都，宋仁宗京师下了下大雨，然后呢，这个房舍坏了数万间，宋仁宗下一道罪己诏，说这是朕德不明，天意所遣，好，这个就是皇帝说，哎呀，这个老天下雨，是我皇帝没有当好，好，这个是皇帝自我检讨，有点像今天这个朴槿惠啊，当然朴槿惠不是皇帝，他这个国家元首这个上面来检讨，就是说承担责任，那你那个时候人也明白，你这个天上下雨恐怕跟皇帝没有什么， 天上下雨娘要嫁人， 没有什么 控制的 直接的关系哈。还有一个，这个是官员直接的过错，也是宋仁宗的时候，钱塘县令，还这样，我们杭州那边的钱塘县令韩汝玉夜宿妓院，这个咱们现在就是道德败坏，生活糜烂，被结果呢 被 结果被发现了，被发现之后呢，就被杭州知府范仲淹还是范仲淹这个检举，那么范仲淹先检举他，然后自己再请辞，说我属下出了这样的问题，我这个人没带好，我就递辞职信，结果呢，哎，没有被批准，这个是饮鸩辞职不成的。那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我们就不说了，但是大部分呢都是我们会看出讲究一种天人感应，就是说到底还是你相信你对谁在负责。 对，还是一个负责，就是甚至皇帝按说你说皇帝应该是上面没人了，就是万人之上了，就他 皇帝顶上还有天， 对，皇帝他还有一个上面有一个上峰顶的一个天，对，他要对天负责，当然你说他内心深处是不是真的这么认为，咱们另外一说，至少他在官面上，在这个老百姓的这个交代上，他是说我上面还有 有天管。 对，所以责任内阁这个概念啊，恐怕在这个比如说咱们刚刚说的宋朝也好，这个汉朝也好，都没有这个概念。大家但是有一些这个言论啊，已经反映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比如说我这里看到有一个宋神宗的时候，宋神宗经常插手管他这个手下官员的事情，结果他的宰相又不乐意了。他说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陛下您经常插手管我们的这个事儿，万一我们底下出了什么问题，谁来负责？ 对，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他的意思就是说，对，我是宰相，我底下做错了，那我负责。但是你现在你要来管，出了事儿，那是不是你皇帝要负责呢？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人们就已经开始有一些这种概念了，就是说至少我宰相作为政府的这个首脑，底下出了事儿，不管大事儿小事儿，我是终极负责，我是最终责任人。这个概念其实已经是有的，这个到你说 类似于现在的这个总理啊， 对啊，你像这个韩国总理郑鸿渊，他辞职也是这么一个逻辑，就是说理论上出了所有的问题，我都是一个最终责任人，不管我是不是直接的，我都要负上，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政治，变成一种伦理了。这种政治伦理在中国的进入民国之后，在这个甚至北洋的政府当中也是讲这种政治伦理的。你底下出了事儿，这个顶上政府的人就是要负责。但是反而到今天，你会觉得这样的概念越来越模糊。我们在这个之前全国这个不断出现的矿难当中，经常看到这样的这样的情况，这个官员先是不断的这个扭捏，这个好不容易终于是被辞职了之后呢，就悄然的复出。其实在这个制度层面呢，是有一些规定的，比如说有一个在这个党政方面的，中共中央曾经发布过一个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06年起实行的公务员法，2007年实行的这个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等。这当中呢，有一种叫做免职的一个，就是我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将官员免职，就是说你底下出了责任事故。但是呢，免职是一种组织措施，只用了用对你很容易就为他们的这个付出啊，就埋下伏笔，没有也没有什么样的条件规定你什么样的情况你这个官员免职了之后可以付出，什么样的情况下官员免职以后就不可以付出。比如说我们之前看08年的时候，大家应该还有印象，这个山西襄汾的这个溃坝的事故，时任临汾市委书记的夏振贵，夏振贵呢当时就被撤销了党内的职务，还之后呢就转过头去就调到了这个阳泉，就调到了阳泉，就异地为官了。另外一位大家也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之前铁道部的发言人王永平，王永平因为说错话了，这个在这个动车的事故中不断的说这个你信不信，反正我信，反正爆了很多金句，那被这个社会声讨。那之后呢，有人说他是被免职了，对，免职以后到哪儿去了呢？到了波兰的这个国际铁路组织，变成中国的代表了。有人说这个职位还不错，可能甚至比以前还要好一些。你也很难说这他。那他这到底算是承担了自己之前说错话的这个责任了吗？这个事情，而且你没有找不到一个观点，找不到一个这个评判的方式。你说有的官员他可能犯的是小错，小错大家觉得是可以原谅的，你之后我改进了，改进了你确实可以付出。但是有的犯了大错，那犯了多大的错是 不可以 付出 的？ 你的如果那我们， 我就像你做到一市市长或者一省省长或者是一国之长的时候，你这个引咎辞职已经不简单是一个关于你个人利益的问题，比如说你少挣钱啦，或者你这个面子上过不去了，是当你到这个高位的时候，你应该有一个就是对你一个比较高的要求，你对这个你的管制的这个任务内呢有一个责任心责任感，当你没有完成这个责任的时候，你应该有一个很深的内疚愧疚，那么你这个辞职才是有意义的，就你真的内心对这件事情有罪责感，这个辞职才是有意义的。否则的话，甚至我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已经不可开交了，我辞完职以后我就跑了，反正我辞完职以后你们不要再找我了，我就一走了之了。我觉得这甚至一种是你可以感觉到是一种 撂挑子 的感觉。还有甚至就是还有一种比较复杂，我曾经看过，就是之前我们知道那个 SARS 的时候嘛，那个当时的时候是孟学农在这个，然后孟学农就免去北京市市长职务了，然后呢当时呢他后来回来，他现在当然他 现在回来以后，他就讲他当时免职的这个背景，他自己内心他自己说，他说当时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有多严重。他说不仅是撤一个什么这个一就是跟这个 卫生部 有关的这个，连这个市长都要撤下去，所以他就主动就请辞了。 嗯， 他实际上呢，他内心深处说我是杀鸡给猴看，我是杀我自己给你们看的，还是带着一种管制性的一种策略方针的方式去做这件事的。 但是在策略方针上确实也是有用的， 他是有用 的，有点像曹操当年的介入投医用。 对，他的确是起到了一个震慑性。哦，这件事情这么严重，已经到了要辞， 有人负责了， 有人负责的 平民愤 度了，对，平民愤的程度了。但你还能看出来就是什么呢？他其实内心还是那种焦灼的这种，其实这个事儿怎么办，还是并没有那么重，而是说我怎么去警惕警告别人更重。而我觉得像韩国这方面，他是更重要的是说我是真的是自己觉得我做错了才引咎辞职的。我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分别的。 好，是之前另外一位也比较有名的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当时呢直接这个受到这个追究的是石家庄市委的副书记，叫做纪纯堂。这个是2008年的事情。三年之后2011年，他开始以河北省工信厅副厅长的身份公开亮相。那当然，如果这个大家比较熟悉官场的规则的话，你如果比较一下石家庄市委副书记跟这个工信厅哈这个副厅长的这个排位，恐怕工信厅的这个含金量哈不如之前的这个高。但是哎，大家一个社会普遍的印象就是说，哎，避了风头，避了三年啊，又出来了。但这样的事情在，比如说在这个美国或者英国，在西方政治当中这样的出现的事情也有，但是非常难。我之前注意到有一位这个出来选，应该是出来选纽约市长。纽约市长他之前爆出过两次的这个丑闻，都是性丑闻。一个是这个性骚扰他手下的这个女员工。他不断的出来，但是每次出来我都替他觉得有点难受。就是他每次刚刚要宣布我要重新竞选了， 别人就提这件事， 别人就记者就不停的提这件事，然后不停的问他老婆。我就说这种你还没开始选呢，你就已经被折磨的不行。那当然这哥们儿最后也不争气，他最后又爆出来说他在那个出了那个事情到他宣布竞选之间，就是他理应应该在反省期间 又 犯下了类似的这个错误，所以就 这他改不了了。 所以这一下你的政治生命就是直接是死亡，就永远都不可能再复出。而且你出来以后给什么人站台，什么人完蛋。这个就是你的， 是 一个 你的个人信用已经 终身的一个信用的问题。但是对于你比如说刚刚我说这个中国的很多复出的官员，你再重出了以后好像大家也不觉得你的个人信用从此以后有什么问题。大家普遍抱的一个理解就是啊，当时你运气不好， 对， 你替了别人承担了责任， 对， 这件事跟你没有什么关系。那你现在换了一个时间， 回到我刚才那个观点，我觉得就是集体主义嘛，就是大家认为你上台做事其实不是你个人的责任，是一个集体在这个运作。那当出了错以后呢，大家又不能把这个集体赶下台，只能从这个集体里找一个替罪羊来赶下台。所以不巧就是你，那你就去吧，过两年我们再把你偷偷接回来。 哎，这真是啊，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集体主义，而且这个整个这个官场就是这样的。就当你到了那个层面上的时候，这周围都是你的好哥们儿、好弟兄，然后每一个人都是所谓官官相护嘛，就是你出这件事，这次你倒霉，你替大家扛罪了，那么下一次就会有好事让你先上，让你先得利，给你一个平衡。因为你只有这样的话，下次再出事的时候才会有人愿意出来扛嘛。如果你永远一上来以后，就是现在说，这个李克强说这个上来以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政府没有好日子过，就是说以后不要再有这种的事了。上来一个人有问题就出，你看现在每天这个中纪委就刷屏，谁谁谁又被双规了，谁谁谁又被带走了，就是告诉你以后没有这种事情了，以后不会再说你犯了一个错，我之前替你你替我扛罪，我那边就把你在这个重新再任用，没有了，是什么就是什么。而且甚至说包括像之前我们说的宋林，他本来被揭发一次，然后已经好像貌似顶住了，过关了，但是不行，回来还要再揪一遍。如果你就是你带病，你不要抱着一个侥幸说我带病可以继续扛下去，不行，有问题就要查下去了。 哎，这个是我注意到之前有一个发过 的要纠风啊，说纠正一个什么风气呢、嗯、说不少的官员称自己的这个上级或者同事不再称为、 嗯、 就是党内啊不再称为 同 志、 嗯 嗯、而称为有的是 老板 啊，老板或者大哥、嗯、我觉得其实 江湖气息， 对，当时批评说这种是一种江湖气息的蔓延、 嗯、 但是你这么理解啊，按照这种很多时候的官员的行事逻辑、 嗯、 叫老板跟大哥反而是恰如其分的、嗯、就是一种这样的关系， 就是这种关系、嗯、 好，在另外新闻我们今天说这种还这个官员什么时候应该引咎辞职，好，刚才说了在历史上面恐怕很多人对于这个引咎辞职还抱了一种模糊不清的一种观念，好，这个现在的责任应该是越来越明晰了，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好，欢迎回来凤凰游 Radio 综合台三联环新闻，我是朱明启， 我是圆圆。 好，今天还有一点时间哈，我们来看看、嗯、在这个外国官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还有政治上的第二次机会。 嗯， 在东亚的国家，我除了中国这样的情况，就是你这个在组织系统内部哈，异地就是复出了以后、嗯、韩国我目前为止好像没有听说过有哪个官员是，当然小官我就不知道了哈、 嗯、 大的官员出了事情之后再有东山再起的很少，就没有、 嗯、 像卢武铉这种就直接自杀了。 嗯 啊，这个在日本呢，日本这个情况就比较不同，因为日本的这个财阀体系就是他可以当官的人就这么几个。 嗯， 所以你今天出了丑闻之后呢， 没有选择， 你没有其他的选择，你转身呢可能还是你不出来做，没有别的人可以出来做。所以日本你看，虽然有的时候哎动不动什么切腹啊什么的，但是他们的这个政治文化当中哈，在我看来也不是那么的讲究这个负责，他当时会鞠躬下台，但是转升了之后他马上能够再起来。 轮换更替的也太快了，就是你这弓还没有腰还没有直起来呢，你又上台了。 真是有这个东西呢，就是有的时候跟你社会的容忍度有一点关系。之前大家说法国总统奥朗德出了这个也不是婚外恋吧，他也没有结婚， 没有婚 就出了这个不忠的这个传闻之后哈，也没有遭遇到什么样的惩罚。你这个你看宋林包养情妇他就倒了，但是这个法国总统奥朗德有这个女朋友，哎，有第二个女朋友，他就劈腿了，也没有什么问题。这个跟你跟社会的容忍度有关系。有一些事情就是在西方来说，你没有犯罪，你又没有犯罪，你有一些私德上的问题。那当然，这个私德不能够跟这个社会的价值， 法国来说这更不算什么了。 不能够跟这个社会价值差太远的话，这恐怕还不是太大的问题。比如说现在美国在说希拉里·克林顿这个下一届的总统非常有希望，她的丈夫之前的这个拉链门的这个事件，某种程度上现在我看来给希拉里还是有一些加分，大家觉得这个女人特别的坚强， 忍辱负重， 忍辱负重， 突破了种种的， 特别能忍， 对、 这个反而是给她的一个优势，一种 加分。而且大家现在比较怀念克林顿时期，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美国经济，就是克林顿运气也好，他那时候是经济比较发展，然后这个美国人民过上了比较滋润的小日子，大家都怀念， 也没有赤字， 对，也都怀念那个时候是不是把他们这两口子再弄回到白宫，是不是能回到那个时候呢？ 好，所以我看到这个有一个基本的描述，就是说国外的这个官员，你当然他犯的过错通常都不会那么的大，像这个尼克松这样水门事件这样的话，你恐怕是不可能有机会的。但是一般的小错，你只要及时道歉，取决于你当时的那一下公关。 对， 你比如说通常都是有电视直播的记者会，然后出来公开的直播的道歉，你这个表现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往往很多电视台在你道歉之后会立马民调， 对， 来看你今天的表现如何，你是不是真诚。所以很多的官员，特别是我注意到，在以家庭丑闻或者性丑闻引咎辞职的官员，通常这个时候会带上老婆，带上老婆，然后表现的这个要老婆非常理解的这样情况，能够给他挽回很多的分数。 这个央视刚刚被下架，被这个我们下架的这个《傲骨贤妻》，其实讲的就是这个类似的这个故事，就是他的这个男主人公有性丑闻，但他老婆还是对他不离不弃吧。但我觉得还是回到刚才那一点，就是中国实在是太大了。就是你不可能把你的目光永远扫视全中国，这个官员从山东下台，他可能就到广东去任职了，你是不可能去追踪 踪他的吧？ 对， 没有人就那么。 可能山东人记得这个官员，但是你到广东了，广东人不知道他之前干过什么坏事。 这个省和那个这个县和那个县之间可能就差很远， 啊、 你就不记得了。据说这个在福建，这个翻过一座山，说的话都不一样，都听不懂了。 嗯， 那你说你到异地做官的话，这个机会太多，这个漏子遍地可捡 啊！你看，所以这个跟这个民选官员的这个程序有关系。 嗯、 咱们这个组织内部给你派遣 派 啊，你这个山东不行了，我把你调到山西去。 嗯、 好，这个换了一个地方，环境不一样了，你要有新的媒体，你才可能发现这当中的一个脉络。但是你看人家，比如说之前出问题的施瓦辛格，施瓦辛格也这个性丑闻、 嗯， 但是施瓦辛格当过加州州长之后，他的选民基础在加州， 嗯、 他很难这个时候说跑到纽约去、 嗯、 再去竞选的话，他也不一定选得上、嗯。你不要说他这个问题能不能够被别人发现， 有没有人记得吧？ 对你这个首先都是非常本地化的， 还是跟制度，最后还是跟制度有关系。 是，好，这个咱们从这个韩国的海难，好，道歉的道歉，自杀的自杀，辞职的辞职，啊，这个事情咱们来看到中国。历史啊，包括现在的这个很多事情，还是让人觉得有点唏嘘。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圆圆， 再会， 拜拜。